阿羅十方第十七章的顯容顯性那段。 六天以後，耶穌帶著百多六、雅各伯和他的兄弟約望，單獨帶領他們上了一座高山，在他們面前變了容貌，他的面容發光有如太陽，他的衣服潔白如光。忽然梅瑟和阿利亞也顯現給他們，正在同耶穌談論。百多六就開口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裡將搭三個帳篷，帳棚，一個為你，一個為梅瑟，一個為阿利亞。他還在說話的時候，忽有一片光耀的雲彩遮蔽了他們，並且雲中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他。門徒聽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穌遂前來撫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他們舉目一看，任誰都不見了，只有耶穌獨自一人。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耶穌祝福他們說：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復活，你們不要將所見的告訴任何人。門徒便問耶穌說：那麼為什麼經師說厄利亞應該先來呢？耶穌回答說：厄利亞的確要來，且要重整一切，但我告訴你們，厄利亞已經來了，人們卻不認識他，反而任意待了他，照樣人子也要受他們的磨難。門徒這才明白耶穌給他們所說的是指洗者約翰。 在這裡呢，就我想因為不是很需要解釋，這個很簡單，想大家看兩段聖經的伯多祿後書。就伯多祿的經驗呢，他在他的後來的書信裡面呢再講出來。伯多祿後書首先看呢，就是第一章節經十六至十八節，三節的時候。伯多祿當他寫這個書信給人的時候呢，當然我們說這個書信是不是伯多祿自己寫的呢，這個是另一個問題。不過無論如何，最低限度都經過伯多祿 的指引或者他的說話。我們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來臨宣告給你們，並不是依靠虛構的荒誕故事，而是因為我們親眼見過祂的威榮，祂實在是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榮。因那個時候曾有這樣的聲音從顯赫的光榮中發出來，向祂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這來自天上的聲音是我們同祂在那座聖山上的時候親自聽見的。這個其實可以說是伯多祿寫出他過去的經驗來到告訴那些教友聽，即是他現在宣講的福音呢，不是作出來的，而是有一個身行實據，有一個經驗的。就這個是說出呢他當時的一個的情況。在馬爾豆福音的記載裏面就說，在那個上一次受傷的事件之後呢，耶穌帶了伯多祿和他雅各伯和他的兄弟約望，這三個人呢，這三個事都是一個很特殊的，在那個宗徒團體裏面特殊 的受天主所選的。單獨帶領他們上一個高山，在那高山呢就變成容貌，咁嘅容貌咧係非人間言辭所可以敘述嘅，所以只係講到咧就面貌光好似太陽咁啊，佢個衫嘅潔白好似光咁啊，咁突然之間咧有梅瑟同埋阿利亞出現，同耶穌講嘅，講嘅咩咧？咁就係講將來要受苦嗰個問題。咁大家記唔記得梅瑟同阿利亞其實代表緊啲咩啊？ 三分钟， 仲想问呢句嘢？唔系，我真系想问呢句嘢。你 flash 下都好啊嘛。梅瑟代表伯多祿， 邊個讀小信的？ 阿巴羅。 阿羅，阿羅，阿羅。 呢個係我。呢個係 非常嘅。咁啊，你啊，知唔 知啊？咁你又先知啊？咁咧就其實因為舊約嘅即係舊約嘅記錄啦嚇，大部分都係兩個部分嘅嘢。咁當然有第三部分嘅智慧。那個智慧書啦，法律咧同埋先知佢所講嘅嘢咧，係指向將來一個救恩嘅實現啊嘛。咁所以門失同埋亞利亞出現咧，其實係暗示一樣嘢，就係呢個耶穌基督啊，就係當時舊約時代先知同埋法律咧所要講嘅一個救恩，呢個麥西亞出現嘅一個人物。咁啊，他们谈，我就话佢哋谈论咩？其实谈论紧救赎嘅问题，谈论紧耶稣面对十字架上耶路撒冷受苦难嘅问题。咁巴多禄咧就即系当然唔会听到佢讲乜嘢啦吓，只系觉得哇好好，即系喺佢面前系咁开心嘅，咁唔知点样形容啦。总之开心到咧就忘完全忘我啊，吓唔单止忘我，都忘埋佢哋两个朋友啊，雅各伯同埋约望。之此咧就对耶稣话：，即系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亚利亚。佢希望即系马多个观念，希望佢呢个情况咧，永远存在喺咁嘅呢个眼前。 因为叫 transfiguration 啊，但系犹太人嗰个帐篷节咧，其实喺犹太人帐篷节系咪另外仲有意思喺度嘅？在舊約那裡講很多個帳篷 節，因為要看回舊約的帳篷節，它有特別的背景， 因為現在那些猶太教徒是很重視的，很大節日來的，這個是為什麼有帳篷，我看不到為什麼帳篷有什麼用，或者有什麼淵源， 要看回舊約， 看回舊約 先，是的，當伯多祿還在講話的時候，就有一片雲彩遮蔽了他們就只是他們三個人，而且雲中有聲音話：呢個係我愛子，我所喜悅，你哋要聽從佢。即係對伯多祿、雅各伯同約望咁樣講。所以咧，佢哋咧就望下邊個講嘢咧，咁但係乜嘢都見唔到，只係見到耶穌一個。即係個時間係好短嘅，短暫嘅。但係咧，佢嘅經驗就好深，好深。咁經驗呢個深咧，就係佢個嗰種滿足、嗰種喜悅、嗰種內在嘅一種喜樂。但耶稣咧就喺呢个时候，即系当亚利亚同梅瑟唔见咗之后咧，就只系见到耶稣一个人啦。佢哋咁耶稣就同佢哋落山，我吩咐佢哋，等到人子由死者之中复活，你哋唔能够将呢所见嘅事话俾任何人听。呢件事咧系一个好开心、好滿足的事。咁耶穌點解唔容許佢哋講咧？咁當然我哋都揾唔到特別嘅資料。哇！喺個觀念上，喺個邏輯上咧，我哋要去理解一下。如果人只係睇到一個開心嘅嘢、光榮嘅嘢，遇到頭來見到耶穌係要上耶路撒冷受苦受釘，要俾人哋排擠嘅。你嗰個會有咩效果呢？可能好失落，同埋咧鬧啲你哋冇講大話，呃我哋等等啊。 但係佢容許佢，即係佢想係即係證明俾，即係佢揀某啲人去 有呢個經驗， 即係show自己佢個 real identity， 即係起碼即係佢最親近講啲少少。 堅強去信得。因为人即是我们中国都讲做惯住惯大屋，你住个细房呢，你就觉得好辛苦，即是接受不到。你住完个茅屋呢，去一间稍微大少少，你觉得好开心，好容易接受。这个人性的弱点。会不会就是如果你告诉人家，喂耶稣啊，就是这样这样啊，怎样啊，这样。后来见到他这样的喎。你咁個接受咧係好難，但係見到經歷到耶穌受苦受難之後，先至知道哇，原來耶穌有復活有聖喎，有啲中途見過。咁我諗佢個轉變咧，嗰個接受咧 能力咧，容量係大咗大啲，即係容易啲。即係我呢度係即係用一個較為理性嘅佢嘅諗法嚇。咁門徒就問耶穌話：咁樣點解經師話厄利亞先嚟咧？於是咧就講及約翰嚟臨個問題。咁當然個中途佢哋咧都唔明白經師所講嘅厄利亞係邊個，因為嗰啲經師本身都唔知道厄利亞嘅指邊個，佢以為舊約時代係厄利手個個師傅厄利亞。咁但係原來啲人呢對嗰個字眼個觀念呢，因為大家都記得就厄利亞點樣走呢，坐火車走㗎嘛，唔係而家火車，係以前火車。咁佢走咗，佢話會返嚟嘅有人，所以啲人嘅觀念就係好直接就指返當時嘅呢嗰人嘅厄利亞，冇了解到呢嗰個意義呢原來係指約翰。在这里我们想大家看看《马拉基亚先知书》关于这个厄利亚再来的问题他怎么说呢？第三章23、24节已经是先知书的最后两节，也都是旧约的最后排列的最后的两节。看看在上主伟大和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的时候以毁灭律打击这个地，打击的地方。就是说当厄利亚来到宣告的时候，就是悔改，就是悔改呢收和啦，咁当约翰嚟宣告嘅时候，都系叫啲人悔改归依，咁原来系迎接耶稣基督嘅弥赛亚嘅来临。咁呢个系旧约嘅一个马拉基亚嘅对厄利亚嗰个职务将来嘅职务嘅一个预告。咁然后咧就耶稣解释咗之后咧。就話厄利亞已經嚟咗啦，但係人哋唔認識佢，反而任意代咗佢。約翰受到排擠，約翰勸人悔改嚟到歸向天主，但係啲人唔聽佢，唔接納佢，尤其是啲經師法利賽人，個人子亦都要受佢哋嘅磨難，即係先知嚟咗講咗，佢唔接受，咁耶穌嚟到咧。佢更加弱冇接受到，而且受到佢哋嘅迫害。喺呢度咧嘅門徒先至明白耶穌所講嘅係邊個，原來使者約翰。阿彼得幫同埋後面嗰段啦，讀到佢23節。 當他們來到群眾那裏時，有一個人來到耶穌跟前，跪下說：主啊，可憐我的兒子吧！他患癲癇病很苦，屢次跌在火中，又屢次跌在水裡，我把他帶到你的門徒跟前，他們卻不能治好他。耶穌回答說：唉，無信敗壞的世代，我同你們在一起要到幾時呢？我容忍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給我帶到這裡來。耶穌遂斥責魔鬼，魔鬼就从该孩子身上出去了，从那时刻孩子就好了。以后门徒前来私下对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耶稣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缺少信德，我实在告诉你们，假如你们有像芥子那么大的信德，你们向这座山说：从这边移到那边去，他必会移过去，移过去的，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当耶稣同门徒在加利利亚周游时，耶稣对他们说： 人子将被交于人们手中，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必要复活。门徒就非常忧郁。 这一段呢，就其实也都好像其他 的事情，耶稣规模的事情一样，不过讲出了一样东西，就是门徒的信德和他的所谓曾经试过规模不过没有效果的问题。那耶稣呢答得很清楚，规模呢是第一信德，你有没有信德？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祈祷和禁食。其实今天教会呢都很强调这件事，第一，所以呢他为了保护的人呢不会乱地给人去驱魔，即是如果你不够圣圣德呢，你不会给你驱魔，免得你被魔鬼搞到你中废、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驱魔呢都要特别的容准许才可以驱魔、因为不是做神父就不等于个信德一定很大，都不等于他的圣德很够、但耶稣呢讲出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祈祷要禁食、然后有信德才可以驱魔、